数十天，是你又来电。曾力拒仍心软，乱了我的计算。时过也情牵，但你却思念。无分却仿佛总有缘，再三眷恋。不想伤心多一次，愿抛开憾事。我盼我可以领会自尊的定义，看我泪流未终止，仍共分开第一天相似。这样你能否心感满意？逝去数十天，是那样凌乱，仍面对人疏远，就算爱不我盼我好。